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Hello，Hello， 到了北京时间的21: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在每个周六夜、周六晚上的9点钟准时打开电台，收听 FM97.4， 由麦麦麦同学，就是我，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周末最最不一样的互动时间。那今天晚上呢，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当中，好，为大家准备了3个小时的好音乐，邀请大家一边跟我们听听歌、唱唱歌、聊聊天、互动一下啊。在这个周末，在这个呢已经入秋微凉的一个周六夜，你在做些什么？或是对这样的一个周末有什么样新鲜的打算？每一个周末都是一样的过，还是这个周末有一些特别的人和特别的安排呢？现在加入我们的麦家族互动行列，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和你想说的话啊，可以呢在超级话题直接呈现，亦或是呢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麦 home 的点歌贴已经上线，克林克林克林，有特别想听的歌曲和想传递的所谓的祝福，也可以在我们的麦家族的留言贴当中进行留言，说说你最近的薪水好歌。 Oh my Radio Star。 8:06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What's DJ 麦？打开手机的新浪微博，看到了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今日份，今日份，哪些同学已经正在报到了呢？2018-1027，点点点点。雪林的儿同学抢到今天节目沙发，和给我发了一张非常美的，应该是故宫还是哪里？哎，让我想想看，这是哪里？我应该去过这儿，对不对？有点像故宫，的这个墙，有点像。 我说你要离开我，清晨十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的走，像相识一样等半年。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在你身上也没有用，我可以还给我妈妈。什么天长地久，只是随便说说。你爱我哪一点，你也说不出口。你认识了帅哥，就把想要来一包长寿烟，发现我未满18岁。 周同学呢说抓住了秋天的尾巴，今天的北京天气太赞了，赶快呢给天气点赞，无需滤镜和 PS， 只有蓝天和阳光就美得一塌糊涂。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麦 ，Radio Star。 所以呢，还有哪些同学正在报道中，赶快在新浪微博找我们集合。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九点到十二点，周日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在空中跟大家来的甜蜜电台约会。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雪灵儿呢，想到今天节目沙发说最近被恼人的秋风给吹得感冒了，今天晚上呢准备在被窝里一边休息一边听节目哈。不错，我们这节目呢除了适合在路上收听之外，在家里面哈，把这个窗户关一关哈，这个灯光呢调得舒适幽暗哈，然后呢喝上一杯自己喜欢的小咖啡啊、小红酒啊、什么小东西啊、小饮料，好不错。胡多尔说今天天气真的不错啊，晴空万里，蓝天白云，适合寻着落叶在肆意享受一下秋意浓浓。你不在北京啊，这位上海的朋友，上海的朋友啊，那边空气也不错啊，哇，不错不错。怎么今天都是来这个汇报天气好，天气好，天气有的时候的确影响我们的心情啊，天气好心情也变得很不错。所以今天有出去玩的郊游的朋友吗？北京的风不小啊，可以看看明天的天气怎么样。如果呢今天你宅了一天了，听听我们的节目之余做做明天出行的准备和打算也不错，可以来一个就近距离的游玩。刚刚这位周周同学发来的这个微博上的打卡贴里面的这个照片，是不是故宫啊？还是在故宫对面的我也曾经经常喜欢去的那一处很厉害的公园？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这位 W R E E D O M Y 他说呢，打开我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电台，想对大家讲，我还年轻，我能去闯，所以呢，很想点播一首这样的歌曲，送给所有从未停止追求自由的心啊！一边打卡，一边的点歌，像风一样自由。现在登录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找到麦家族的小伙伴，麦家族 麦 home 的打卡点歌贴正在上线中。 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

钱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追逐你的幸福，别管我愿不愿、 比我幸福。在2000年的时候的陈晓东的专辑的主打歌，然后看到了在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梯当中呢，这个骨朵儿发话说了快看到我啊，他说呢我们都有年少时候的追逐，那些年少时候的偶像啊，陈晓东，诶的确哦，这个上初中啊高中啊那个时候啊就听陈晓东的这个专辑，里面有很多多样性的音乐啊，后来呢自己做了 DJ 之后，诶有机会和晓东本人啊认识之后呢，会发现很奇妙啊，小时候呢希望他此时此刻没有在听我们的节目哈、啊、对。小时候听人家歌长大啊，长大之后跟人变成好朋友。然后呢每个人在年少的时候呢都会有自己喜欢的音乐人啊偶像啊影视明星啊等等等等。曾经呢支撑过那一段时间的仰望星空的时间啊，古朵儿说呢伸手触碰的激情。最近呢在研究这个文创的产业，他短时间呢灌输了近20年的产业发展史啊。没错，你说到这个发展，你会发现啊，改革开放40周年呢，我们也会感受到这个所谓的20年也好40年也好啊，流行音乐的变化变迁啊。而今天晚上呢特别想听一首歌曲，在任何时候任何困难的时刻都可以呢为自己加油打气。所谓最困难的时候，也可以理解为就是离成功最近的时刻。 Something whispers in Radio Star.

散去，渐渐消失不见。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周六夜的晚上9点，周日晚上10点钟，我是麦麦。新岛同学抓到一个呢喝饮料的上仙同学侯路晨大可，好像在这个一个 live 的现场。你确定一边听台上的人唱歌一边听我们电台吗？这样是不是有一点 live 的感觉？会唱的朋友， 让我在你肩膀哭泣，如果今天我们就要分离，让我痛快地哭出声音。我可以帮你把宝贝，让我最后这样子想你，你也不得已，我会小小的 Radio Star。 来自1999年的阿妹张惠妹，当时的风华唱片发行的专辑里面的这首《我可以抱你吗》，专辑的名字同名啊，《我可以抱你吗，爱人》。

是唯一你的有可能，让 yes 代替所有的，让勇敢代替所有酒，放下眉头却上心头，如果要我选择只能爱一个人，让我成为你的有可能。 好像你瞬间就在眼前。 前，好想让你回到我身边，这无力的胶囊里也没有办法挽回你。 新浪微博麦家族麦 home 点歌打卡贴当中的新岛同学在井号麦同学井号超级话题中发布说洗漱完毕啦，迫不及待的来听电台第一次在北京以外的地方，然后呢通过网络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莫名的激动啊。你跟谁在什么地方在空中与我们邂逅，就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我们在同一片星空下，望着同一颗北斗星，许下一个小小心愿， 拒绝了。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以多云为主，明天白天又有一股比较强的冷空气到达本市，将会带来四五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七级左右，提醒大家注意防风和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五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喜剧电影《憨豆特工三》内地定档11月23号。《憨豆特工三》距《憨豆特工二》问世已过7年，63岁的憨豆先生罗温·艾金森却宝刀不老。在这一部里，憨豆特工约翰·英格利士先生将与高新科技来一次爆笑碰撞。由于一场网络攻击，曝光了英国所有活跃的卧底特工的秘密身份，已经退休的约翰·英格利士成为唯一一个没有被揭底的特工。一边是艰巨任务，一边又是特工最后唯一的希望。已经退休的憨豆先生又要做回特工，并寻找这场网络攻击的黑客。继续来关注，由柳科执导的电影《梦境之源》将于11月16号上映。今天影片曝光了真实梦境版预告。影片讲述了货车司机李昂由于童年时代的遭遇，内向懦弱，颓废度日，频频做噩梦，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并因此不得不接受心理医生曹景润的催眠治疗，却在梦境中意外卷入一场凶杀案的故事。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了北京时间的22:37，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周六版本的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我是 DJ 麦，我是你的好朋友麦同学，问候大家，周六好，周六好，周末快乐。在周六的晚上，除了呢听听我们的电台之外，是不是在北京准备在路上出发的朋友已经呢有很多在路上了，对不对？准备呢去一个什么样的局，什么样的 party 呢？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给大家一点点的复古的感觉哈，送给正在路上在车里面的朋友们。好了，董先生、曹先生，写了很多很多同学的回忆哦。祝董默同学周末快乐哈，特别点播这首歌曲送给你，在22:41继续加入我们的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在新浪微博呢打卡贴正在上线中，邀请了很多收听电台的好朋友们可以呢加入我们线上或线下的各种互动，说说在周末的时候你最想听到的歌曲，同时呢有哪些歌曲不小心在电台里面冒出来的时候呢勾起了你很多很多美好的曾经的童年的也好青春的也好，对，然后这个夕阳，哎，对啊，搞不好听我们节目有一些你知道年纪非常长但是呢心态非常年轻的朋友，对吧？差不多100多岁的朋友啊，然后呢这个心态这个18岁啊。 我真的是全球最爱幻想的 DJ 就对了。周六的晚上当然需要一点点周末的周六的调调和节奏。今天你的心情如何？ I be grinding, you waste time. No, you wanna roll with me, 'cause you know I put it down. When I show up, I'm the one and only. No, no, no, no, no. Yeah, I'll pull up in the jet. Haters gon' be mad. I've been talking with the cheese, that's the queso, queso. Diamonds dripping, better bring your ring, Costa. I got the racks on me, only. I brought the whole thing with me. Yeah, I might pull up in the spaceship. Right. My body don't look like I live here. And now we in the zone. Compared to me, yeah, yeah, yeah. We are not the same, only one of me. Hey, hey, how about the coup? The sky's the roof. Proof. My whole team ball, we never lose. Yeah, but it's all blue. Hundreds. We do. Having our cash get cash. Looking like a fashion show. Diamonds all on my neck. Looking like a water show. Let's go. Bust it, bust it, bust it. For real, for real. We gon' bring up the car. Don't wait, no stop to the stars. Oh, yeah, yeah, yeah. Crew fly, Dubai. No, it ain't two sides.One way to Mars、yeah. You better watch yourself. I did it all by myself. Go. And now we in the zone. Ice, ice. Stand to ghost, we'll get your cold. You can't win a game in a cold.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Dripping waterfalls, yeah. Splash. Baby, that's my diamonds. I don't need no light to shine. I stop on my wrist now. I can barely see the time. I just made a million. Never seen that satisfied. 'Cause I need the backMy bank account go. We make it work go. My banking game Works to come like diamonds like a rainbow. Yeah, yeah, yeah. Paint her eyes, your eyes, one jump to move. Yeah, yeah, bang. Yeah, 这次白光一 flash 出去摇滚 let's dance. Yeah, yeah. This is the real, this is the regular move. All the yoga, move the bar, move the bar, let's get back. Regular 22:46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给你再见呀，达尔文。 我的青春也不是没伤害。什么特征人缘还是眼神也不会预知爱不爱的可能保持单身忍不住又沉沦兜着圈子来却又是苦等人的一生感情

分享我此刻难得的坦白，只是无声的交谈，我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握住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信笺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完。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完。 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在这里呢，麦同学特别感谢这么多年一直陪伴我们节目不断成长和一次次跨界和蜕变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可爱的你们。同时呢，也感谢在每一次生活当中给过你很多很多陪伴啊鼓励的朋友啊。听到我们这期电台节目的朋友，听到这首歌的朋友，其实不妨可以想想看，很久没有联络的那个人，可不可以找一个契机拿出一点点勇气，不管你们后来经历了怎样的故事，可以试着跟他联络一下。 一天天重复的生活，一天一天忙碌着，熟悉的陌生的都会擦肩而过，一天天心心迷迷着，一天一花很简单的快乐，该不该那么执着，这一份爱怎样才能寄托，习惯了这样的寂寞，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我期待一期待一个人能和我分享快乐，属于我们的寂寞的快乐。一天天重复的

哲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想到的是一段在沙滩的回忆吗？当时的心情用音符记录了下来，有一点点的 blue， 用颜色来形容自己的心情。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应该学会重视生活当中的一些所谓的感受啊，这感受呢非常重要。感受它的价值不光是带给你很多很多未来的回忆，未来可以回忆的一些片段，也是当下最最宝贵的东西。音乐如此，生活中你需要遇到一个跟你全权分享的朋友，电台里面你需要遇到一个可以分享给你好歌的 DJ 我。 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闪耀夜，闪耀夜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Oh my God。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的晚上跟大家在空中幸福相约，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23:10小小的伸个懒腰，接下来给你想自由。 每个人的缺乏什么，选择其实往往是后我才懂得，情绪很烦，说话很冲，任何人的沟通有时候没有用，或许只有你懂得我，所以你没逃脱，一边在泪流，一边紧抱我，深深的说多不爱我，只有你懂得我，就像被困住的野兽，在摩天大楼渴求自由。 或者是很多个在生活当中愿意跟你分享快乐的人，

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的音乐世界当中，在周六的晚上，我们在电台当中听到的每一首歌曲都其实呢背后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亦或是呢光听听歌名你就会有很多很多的回忆的联想。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的芬芳，还有接下来樱花草的气息，在这样的秋天透过电波传给你哦。 Radio Star， 晚风吹动着竹林，月光拉长的身影，萤火虫一闪闪，满山飞舞的铅笔，天上银河在发光，地上风铃来歌唱，织女星在远方，古老浪漫。 相爱都会有一个特别的记忆味道，都会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唯一。樱花开放满天飞舞，说到樱花草，它当然也有自己的花语。那樱花草的花语是什么呢？就是除你之外别无他爱， 永远永远在一起，表达了恋人之间的深沉的爱，同时呢也是让人失去真爱的一种特别的之花，来自樱花草的传说。 If I had to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 near me, the days would all be empty. The nights would seem so long. With you I see forever, oh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but it never felt this strong. Our dreams are young and we both know they'll take us where we want to g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Not so easy. Our love will lead the way for us. Christ the guiding star, I'll be there for you if you should need me. You don't have to change a thing. I love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So come with me and share the view.I'll help you see forever to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 I don't want to live without you.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You wanna know by now how much I love you. One thing you can be sure of, I'll never ask for more than your love.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ife for you. 的爱情片《廊桥遗梦》的主题曲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没有什么可以改变我对你的爱，也可以理解为此情永不移。哇，这首歌更早了，很多朋友呢有这首歌的时候呢还没有出生啊，1984年的作品，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当中呢翻出了一首老歌给你。当时呢唱这首歌的这个歌手，其实在他演唱的时候并没有走红啊，而是很多年之后呢，很多歌手把这样的优秀的作品给挖出来，挖到宝，然后呢进行了翻唱，而风靡全球。很多国内的一些音乐人的歌手啊也非常喜欢这首歌，进行了很多次的不同歌手的这个翻唱哈，算是对优秀作品的一种致敬。刚刚呢说到了这个樱花草的花语，哇，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樱花草呢有一个传说，是希腊的水泽女神悲恋的化身，具体说呢是一个无法言语的一个女神啊，叫水泽女神，爱上了一个英俊的青年，但是青年的身边呢总是围绕着一群爱慕者，帅哥嘛，对不对？是都喜欢啊，无法说话的这个女神呢 没有办法传达自己的爱意，只能悲伤的远远的看着他，就这样日复一日，水泽女神的生命呢渐渐消失。哎，女神为什么会这个生命消失啊？总之呢就要消失了，但她的爱呢却继续深情的守候着这个小伙子。于是呢，在他死去的地方长出了一朵朵可爱的小花，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樱花草，也是哦对爱情的深刻铭记的一个有一点点的小小悲伤的一个希腊的故事，刚好跟上一首歌也蛮像的。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无论是什么样的变迁，对你的情愫永远都不会改变。 Oh my radio star， 在作品右边树下花前后点的忙碌，表情在笑得又懦弱又往往又想的重复，忽然什么忘记了，忘记要做什么，才知道哦，原来你想的并不是我。对话框会有条条的，我会很牵挂，在旁边不想等待的期待，不知道是在干嘛，不是说在停下再无分是我过激的谎话，两个人看得到天月亮怎么还有时差，吵闹的只是钟和我肩并肩的行走着，你应该还觉得寂寞吧，你眼前的世界好像比较快乐， 心可能打冷，你有想过吗？ 天籁， 夜空巨星，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相信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I did it all for the nook at Oreo cookie. Body killer, solid on good bed. Now drop it, you got it, they got it, brought it. We let a DJI up bird, yeah. Let's get it poppin', baby. Show me something, baby. Or I can blow it on the next girl. I got that boogie she wants. Hey, you gotta win with your tongue. And by the end of the evening, we'll get a weekend. We won't even know what planet we on. Hey, cause Monday's so many. Goddamn it, Tuesday she wanna go up. 璀璨的周末夜现场， 夜空巨星 DJ 麦麦麦同学一直从未改变，贴在你的耳边，贴近你的左右， 我紧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刻的温柔，叶落的时刻留 麦麦麦同学，每个周末夜记得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登录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贴心互动，微信 ID 麦家族全拼，麦家族青春有你 ，I'm 麦麦。 啊，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声再见喽！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不要忘记在明天晚上晚一点点的时间，10点钟打开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收听明天晚上的鲜辣麦克风。我是麦麦麦同学，祝大家晚安。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拜。 全都